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好，回到星期二晚的本土最前线，就是有我张家显、法国佬同埋 卡路士 嘅，咁啊，佢着一件巴塞喎， 巴塞 停赛啊，巴塞停晒喎，系嘛？ 全世界停晒， 全世界停赛，咁可能今年都冇冠军， 多得冇看， 欧冠嗰啲都唔使谂噶啦，系嘛？ 应该唔使谂噶啦。 咁就依家最新嘅疫情嘅情况咧，咁operator应该就表佢推出噶啦。啊，冇戴眼鏡，因為我睇唔到啦。咁我睇翻圖片呢個啦，截至2020年4月20日啊，即係尋日啦，420啊，有冇慶祝啊？大家 冇，今日係二一啊。 4月21日，咁啊，陣間都講講4月20呢個問題。我永都咁咧，就喂講翻啲正經少少，大佬，唉，即係唔好一講四月二十又咁咧。晚上11時為止，咁啊，全球累計感染人數咧為咧24,116,135，我睇得到嗰個數字都嚇嚇，因為我好耐冇望，即係個總數好耐冇睇啊，反而係留意翻啲確診嘅情況啦咁樣。咁香港今日都係零確診係嘛？尋日零啦，今日四個，咁都係個位數內啦。我覺得即係未夠安全嘅，即係都唔好掉以輕心啦。首先， 所以依家好似就將嗰個咩限聚令咧，即係四條友嗰個咧，明明就好似23日停嘅，依家延遲到去5月7日，又加多14日啦。 即係好老實，就依啲嘢就你話喂啲嘢有幾嚴，即係你話抗疫嘅嘢，即係依家都屌打開咗個口罩講嘢都。你亦都見到我哋中間有塊擋板，其實塊擋板多鳩魚嘅屌！同埋我同佢戴口罩都多鳩魚。頭先我喺架車度食煙，同佢夾緊節目嗰陣時候，都屌大家喺架車裏面，如果要中都中咗。不過但係你要知道呢啲嘢唔係話保護緊我同佢，又我哋戴住都保護埋推緊咪嗰幾個。咁所以又戴口罩嗰個重要性。咁啊，依家就個疫情咁啦，咁就有啲國家啦，就開始陸續都告諗住。提高呢一個中國嘅政府啊，德國最早 德國係啦， 啊咁呢啲陣間預告下，陣間會講先咁樣。 係， 咁依家就咁疫情去到咁樣啦，咁陣間都會再講講後續就即係如果有時間嘅話，咁因為屌有時都準備多幾手料，咁樣有時間咪講下德國佢告即係依家提高嗰一樣嘢啦，係嘛？ 嗯，好啊， 陣間即係預告一下，咁陣間亦都可以封煙，都係呢一個環節。咁第二節開始就會做封煙嘅，咁就。電話24040088，咁啊，喂，一開始都會即係講完疫情啦，咁都講少少我哋賣 radio 台務啦，其實都會攆到少少可以出噶啦，都會講下我哋嘅台務嗰方面啦。咁啊，呢個咧就要支持啊，哎 ，sorry 啊，因為你都知啦，我哋哎死啊，撳走咗添，唔好意思啊。嗱，因為啊睇到啦，咁因為鬱敏節目咧女中黃標啊，唔止啊鬱敏嘅，我哋啲節目仲攆到真係呢個真係唔撚方唔。呢、這個真係唔方唔黃色經濟圈啊！屌女中黃標，咁依家咧就 YouTube 就零廣告，咁咧所以咧就請大家咧就係繼續啊，即係嗱點解我話講繼續咧？其實長久以嚟都係靠呢一種嘅方法嘅啫啊！即係算 呢種形式嘅支持， 或者以前咁只不過變下變下變到，YouTube 又開始有廣告收入喎，啲 YouTube 爬開始勁喎，咁我都知道，即其實呢一樣嘢，阿鬱敏佢嘅頻道個收入來源亦都係我哋賣 video 啦、癲狗日報啦、普羅啦，咁呢三樣嘢啦，即其實都係其實賣 video 已經係囊括曬啦，咁就係、是、都係靠呢一啲嘅廣告收入嚟到做一個支持嘅，咁但係即喂好老實咁。佢 YouTube 嘅遊戲規則，佢變到咁玩，咁你要繼續喺佢裏面，即係靠佢個平台。咁如果你要真係完全跟足佢遊戲規則咁玩，你係做唔到自己嘢，因為點解？喂，你黃標嗰啲標準，你可能鬧下共產黨啊，可能啲言論敏感少少啊，咁我諗即係做唔到啲政治評論。咁喂，咁當然咧，人哋做生意咁屌，即係可能老實喂人哋科林係咪先？ 咁我係唔想你講咁多政治，咁你依啲又永遠口同鼻拗，咁所以喂回歸翻根本就只係同大家講，喂依家你 YouTube 咁對某啲嘅言論會係變咗冇係冇廣告啊，冇廣告收入嘅，咁依啲冇所謂啦，屌即係諗翻轉頭咁屌喂。一路揾你嗰個平台嚟到做發聲啦，你唔好cut我哋片得噶啦，係咪先？咁依家所以喂另謀，如果你話真係要喂去繼續聽我哋賣 video， 或者聽阿鬱敏佢喺我哋個台度講我哋自己相信嘅嘢俾大家聽嘅話，咁雖然都講嚟講去都陳腔濫調，由我未做節目主持到講到做完節目主持，依家屌做下都唔撚想做，都。即係講到悶就係一國兩制已經係死鳩咗呢個問題㗎啦，係咪先？咁好啦，喂，我淨係講一講呢一樣嘢，即刻黃標㗎啦，係咪先？咁點解咁唔撚講啊？咁我講乜鳩啊？又講嗰啲哦，屌咁啊！喂，屌國打五十大板嗰啲咁嘅言論，我哋又唔撚會講啊，係咪先？亦都唔撚識講啊！屌你老味，係咪先？嘗試過好撚多次，我哋一定有 agenda， 我哋一定係反對。屌你老味，搶功功能組別啦，呢啲好撚明確噶啦，我哋嗰啲全撚部都一定係會俾人黃標噶啦，講都唔撚係咪先？喂，所以那個情況就是，喂，你要我哋變去遷就 YouTube 或者大眾化嘅嘢。我哋係唔會咯，因為我哋係真係講緊自己相信嘅嘢，而唔係變，而唔係去估人哋相信啲乜嘢，然後去做嗰樣嘢啊嘛。我哋係 富喎，我哋唔會。 唔係我哋唔識得做富喎啊，咁所以真係冇計啦。我哋唔識得做啲富喎嘅嘢，所以大家要多多支持我哋賣 radio 噶嘛，多支持鬱敏又好啊，屌即係當我哋拖下，即係其實佢都。骨幹啊，大佬！主要節目嗰啲咁，佢 YouTube 嗰度真係，如果你係冇咗嘅，咁我你哋支持，我哋繼續炮軍係咪先？繼續講自己相信嘅嘢，最重要嘅呢樣嘢，所以大家要多多支持咁啊！出埋個曲咁出耐少少啊，個曲呢個曲會係Pay Me 嗰、那個QR 曲，咁就大家可以喺個芒嗰度，咁就可以係即係啊。多支持我哋賣 video 啦，咁樣咁啊，依個就係請大家可以播耐少少啊，嗰個曲就咁就抄得火熱噶啦，就係依兩日啦。咁尋晚阿鬱敏都拍台拍得屌啦，又係咪先？22條嗰度咁啊，喂，講22條嗰度啦。 22條， 嗯，交翻個波俾你啊，屌你老屎！ 基本上22條嘅就係咧，怎麼說？首先就是其實就是講緊香港政府就其實是中聯辦、港澳辦就話是不是屬於呢一個叫做《基本法》第22條講裡面嗰、那個？ 你明啦，中央政府所屬嘅各部門不得干預香港事務，而在港設立的機構及人員均需遵守本港法律。咁要22條啊嘛。 其實一晚出咗三次稿。 咁跟住咧，即係有依一條啦。咁啊，事源咧，其實事源就因為阿樂慧玲啊嘛，之前係幾吉吉噶嘛。 係啦，就係話阿郭榮亨。咁啊，郭榮亨議員咧做啲咩事咧？其實郭榮亨議員咧就係因為要主持呢、這、一個選呢個內部會議嗰、那個政府內會個主席啊，同埋個副主席嗰啲啦。咁、其實呢件事咧就好鬼容易解決嘅，即係其實原本咧唔係佢主持，原本應該係李慧瓊民建聯嗰個李慧瓊主持嘅。咁啊點知因為李慧瓊要參選。呢一度咁啊，為咗避嫌，所以佢就自己就唔做呢個主持會議啦。咁啊，交咗個波俾阿郭榮亨做。 即系咧，就要選個內會主席。 嗯 哼。咁咧，李慧瓊啊，本來就係內會主席啦，本身就係主席，佢又要再選連任。咁所以咧，不如避嫌啦。咁啊，郭榮亨做咗。咁跟住郭榮亨就玩嘢啦。屌，即系如果。難聽啲講，咁如果你以共產黨，即係都唔好講建制派，你以共產黨角度咧，阿李慧瓊呢一鑊咧就瀨撚咗嘢嘅，即係 其實個建制派啦，點解要派就得一個人入去咧？ 即係捉我蟲入屎花，即係諗住，唉，屌，諗住，唉，都，唉，你主持啦，咁即係啲陰謀論就唔好講啦。總之阿李慧瓊做一樣嘢，因為避嫌，所以冇 所以就冇去選呢、都係俾咗郭榮亨做。而郭榮亨咧一做咗之後咧，泛民主派就有幾多個參選啊？廿二個啊？ 22個， 有22個議員咧就去咗報，即係報名參選呢、這、一個。 係啦，而建制派只係得一個。 係啦，咁發展嘅情況跟住會變咗啲咩？點樣？喂？今年呢個22個， 首先依家要人人都可以提名先。其實呢件事咧就由呢個上年已經開波啦、上年已經暑假休會之後十月已經開波噶啦。咁啊，咪人人都可以發言啦，咁樣啦。咁當然啦，你選唔到嘅時候，咁啊又排期再搞過咯。咁啊又搞第二樣嘢，咁跟住一步一個，即係你係有好多 agenda 一路喺度。排住啊，咁啊，次次都真係唔好彩啦，時間關係咧，就次次都未入到去呢個選舉程序。咁足之中國共產黨屬下嘅中聯辦嘅足之就唔鋸啦。 中聯辦出咗聲明啦，咁啊向咧咁啊主持咧選舉主席嘅公民黨郭榮亨同其他民主派議員發炮，成為咧政即係。咁啊發炮嘅，咁啊跟住咧就咁啊中央發表聲明之後，建制派咧就都喺度附和啦。咁依家喺度拗緊，咁跟住就變咗咧就係話喂，咁個啲撚樣梗係拍台屌啦，喂屌你關你撚事啊？立法會關你共產黨撚事啊？關你中聯辦撚事啊？ 咁啊開始拗啦，一國兩制啊嘛，因為話係啦，仲攞住一國兩制嚟講嘅， 屌一國兩制就係屌第一節就係講緊一國兩制，屌你老一國兩制我哋喂，我哋唔 支持啊！ 唔撚支持一國兩制呢樣嘢啊！屌你老母就係信唔撚過啊！屌你老，即係明唔明啊？ 所以點解嗰陣時先會有永續基本？其實永續基本法唔係永續而家呢個基本法。 屌你老尾係咪先？ 係要全民制憲，即係我屬於我哋制憲出嚟。 喂，卡老師，係嗱，我相信有超能力呢一樣嘢噶，我唔信你有啊！屌你個，係咩？即係等於馬克思主義，屌你老母，你用撚咗，屌你！喂，馬克思都唔撚信有人會攞出嚟用啊！屌你老，黃子華講過，屌你老，冚家產你真係攞，屌你老，真係攞共產黨主義出嚟用，屌你老，係咪先？喂，即係唔撚信你呢樣嘢啊嘛！咁好啦，即係發展到依家呢個問題，喂，你外圍因素，即係喂個情況就係、是，喂郭榮亨就揾得到個位就拉鳩你布，係咪先？咁你廿鳩幾個人參選，屌你為每個人發言，跟住又可以屌你，跟住又可以。嗰啲冇約束力議案啊，篤一篤啊，即係你唔係淨係喺度哦發言好長啊嘛，你程序上啊，屌你老母講個加個議案又要再開會討論啊，呢一樣嘢玩緊個程序，咁當然咧亦都可以預告俾大家聽，遲下一定又修改議事規則搞鳩呢一樣嘢，所以屌你老母你要知道喂個遊戲規則 係人哋定嘅， 屌你老母咪講緊翻 YouTube 呢一樣嘢咯，咪講緊翻屌你老母喂你冇。你有發覺通常我都係提一提啊，即係喺度啊黃標咁啊，其實我閪冧嘅，我照緊爆粗嘅，你屌你，即係所以啊，即係本身我自己節目都唔係多人聽啊，所以喂多啲去呢一個分享啊 share 啊，同埋呢一個讚好啦。即係你依家喂講緊喂咁我哋唔撚攞呢個 YouTube 講個收入，喂屌你咁我哋以後咪睇 YouTube 頭係咪先？即係你喺佢個， 如果喺佢個制度裏面話， 係啦，哇咁，但係佢依家個制度仲可以俾我哋講到嘢，只不過唔撚俾講過你啫嘛。咁呢一樣嘢都 fair 嘅喎，佢唔撚俾講過你，咁你咪變咗喂我冇一個平台，咁我係好撚老實啦，喂真係，咁啊真係就唯有喺容嘉身上，屌你依家直接喺容嘉身上提取。所以咧，記撚得喂，屌 YouTube 咧，如果你睇我哋嗰啲又係有廣告咧，記得飛撚咗去，唔好睇啊！記得屌， 最好用嘅，因為 最好喂教撚埋大家，屌你最好 download 埋嗰啲冇廣告 block 嗰啲 嗱嗱嗱呢啲，我就唔係教大家，我只不過提一提大家係有呢啲嘢噶嘛，係嘛？ 有YouTube 好似冇， 屌你老，佢唔撚俾廣告費我哋。屌你老尾！喂，我哋黃標嗰啲，你啲廣告全部飛撚曬或者瞄撚曬啦！嗰啲廣告啊，咁家產，我專登睇噶嗰啲廣告，有陣時即係有陣時啊之前中文產場嗰啲啊，好似話你睇完嗰個廣告個， 以前就有咯， 嗰個片主嗰個收入有多啲， 每一收入價你睇咗某幾秒之後， 你 既撚得，如果屌到賣 video 有黃標，你冇撚辦法。你喂，你一個某程度上都係一個抗爭嘅行為啦，係咪先？ 比起不過點樣講啊？比向呢個立法會而家香港政府做緊嘅嘢 ，YouTube 叫好好噶啦。你諗下，依家郭榮亨今日佢自己都好似係話，自己會覺得有機會會 吞太 唔係會被人取消議席。 哦。即係佢講埋㗎啦，已經係咪有機會俾人取消個議，即係俾人褫奪個議席啦，係嘛？ 嗯，佢咁樣，佢有咁嘅預測啦。 嗯，咁嘅預測 係啦。 咁幾預測啦？咁如果佢有呢個預測，都仍然即係如果呢單嘢你講係真嘅話，然後 唔係佢自己預測嘅， 我再攞翻出嚟分析。如果佢有咁嘅預測，即係佢有咁嘅預測而都繼續做嘅，咁啊值得讚。讚佢喎，呢樣嘢就係咪先？係咪先？ 同埋就 即係，所以你唔好話鳩我哋咧，唔撚支持議會，即係唔撚支持咩嗰啲。你入撚去做啲乜撚嘢先？其實好撚老實。 根本上做唔到你哋想要做。 其實都好似有效嗰陣，都冇乜撚嘢喎。屌你，你唔撚選咪唔撚選咯。屌你老母，都照過嘅。屌你老嗰啲係咪先？ 係啊。即係根本上你參與一個， 我唔知做乜鳩啊！你選嚟係咪先？你又唔肯係入去，真係做唔到啲乜撚嘢喎！真係點鳩去拉下布？ 只不過反而做出去俾其他外國睇，哇！好似好民主咁樣，個樣係咁樣做咯。 個制度仲有險可守啊？ 佢哋咁某黨啊嚇，即係你知人民公社其中一個裏面咁樣講啦嚇。 咁又講緊啦，李慧瓊咧，目前咧咁啊回應咧，會否退選之説，其實多撚如喎。如果李慧瓊退選， 搞掂啦， 搞咩掂啫？屌你！如果你係要拉布啊，你哋扯貓尾都扯撚到啊！繼續。 如果唔係李慧瓊退選嘅話，佢可以斬，佢可以 cut 啊嘛。 可以 cut 啫，唔撚 cut 都得㗎。 啊，咁李慧瓊自己會 cut 啦，肯定。但係不過咧，最搞笑喎，李慧瓊一退選咧，所有候選人咧全部都係泛民嘅。 咁我咪話你到時你哋泛民可以繼續討論㗎。繼續個選舉㗎，你明唔明？ 會選舉咯，但不過你即係如果李慧 泛民都有唔撚妥啊嘛，大家點去辦？ 因為主席有呢個剪布嘅權力啊嘛， 係啊，所以霸撚咗啫。咁冇㗎啦，依啲機會多唔多咧？咁唔會多啊！依啲 冇啊，佢其實係自己諗翻。就是建制派自己柒啫，你自己係要一即係諗住坐定粒六一條友參加。參選咪撲街咯！哇，其實如果即係講啲乜嘢都講，如果呢而家冇如果啫，雖然係咪先？佢揾多一條友，係揾多隻咩周浩鼎入去，一兩個一齊參選，咁樣咪佢自己唔撈嘅話，咪起碼都仲有一個，起碼佢可以剪布可以選啊嘛！喂，咁樣成個 strategy 上面係佢哋自己柒咗，你哋自己柒咗，跟住自己唔檢討翻自己嗰、那個。即係自己嗰個對策係柒嘅時候，喺度賴人哋拉布，你預咗人哋拉㗎啦，咪先？我又覺得多撚餘嘅，你班建制派唔真係咁撚蠢啊！ 戇鳩，你無啦啦俾個重炮位人企啊！屌你！ 係啊，你明唔明？你明撚知㗎啦！屌你！ 喂，你一學捉棋都屌你啦！你學防呢個重炮將㗎啦！即係我講緊象棋啊！屌你！喂，你明知屌你老母嗰！是但一邊卒要篤前，屌起啦呢只象先噶啦，屌你 有一種 未必噶啦。 所以咪咯，其實而家做緊嘢就係嚇攻啊，你贏字啊，你輸。 屌你攞低落，哇搞撚錯啊！你屌你喂屌你搞撚錯，你屌你重炮將我咁撚冇品，屌你老母！一學捉棋就要學呢一樣噶啦。 俾人 set 噶，係你自己戇鳩啫嘛。其實成樣嘢建制派， 所以頭先我咪加多句咯，陰謀論你就唔好攞嚟，即係我哋都唔好講住係咪？屌你又係，哇共產黨會有啲乜嘢策略咧？屌戇鳩緊㗎！你會即係佢真係李慧瓊子咩？屌你咯！ 唔係同埋大佬， 屌佢真係廣末良知咁樣成。 如果喂各位，即係我想講咧，如果啊，即係呢個國務院講話，記住係國務院講話，同埋依一個中聯辦，如果真係要屌嘅，其實你不如。屌就唔好屌阿郭榮亨，你第一個屌係屌呢個民建聯咁撚戇鳩先啦，係咪先？你諗下呢班人幫你做嘢做咗咁撚耐，越搞越衰。你作為中央政府派落嚟嘅，去維穩又好，去統戰又好，搞到咁柒，你哋係咪應該要清算呢班友先啊？清算對家，你明知對家你清算唔到嘅，係自己其實咁耐以嚟根本上就呢班建制派搞柒你哋盤棋啊嘛。唉，我系咁样睇啊，你点睇啊？你 点睇？ 屌，之前佢哋建制派仲吹風噶嘛，話一定要包，即係一定要包攬政府主席呢兩個位噶嘛，最撚慘屌咁，喂，即係屌李慧瓊做政。 唔係，即係我有諗下， 李慧瓊坐正， 我想問下呢個中央政府，我真係乜嘢料都收唔到，或者上面係咪真係咁撚蠢咧？係咪？定係你係一直俾人呃緊，你自己都唔知啊？喂，嗰陣咧，你有冇睇到咧？話選呢個區議會嗰陣啊，即係啱啱個區議會咧，佢仍然覺得自己會贏啦，因為上面覺得自己贏，上面覺得哦，建制派真係會贏嘅。你唔係啊嘛？你啲料咁 out 地，你咁樣俾人隔咗咁多層，你作為中央政府，唔係應該要清算曬啲全部民調啊嗰班人？ 嗯， 你唔問掉呢啲，你都對唔住自己啦。仲話即係要擁護呢個政權，第一樣嘢就將呢班咁嘅山寨嘢搞掂咗，咪講埋明俾你聽啊！而家香港咁樣嘅亂局咧嚇，啊中央政府啊，就係、是、我肯定會有人睇我哋噶，係咪先？啊肯定有人望夠住啦，你望住嘅話，俾你知啊，講埋俾你知啊，咪就民建聯咯，就民建聯搞到你咁樣啊！冇民建，你慢慢清算民建聯嗰班人啦。 嗯， 唉。 咁啊睇翻赤峰啦，咁赤峰話都喂，赤峰話200人咁多都未搞，梗唔撚夠啊，大佬！ 最好2000啦！ 屌你老味，2000你即係多啲分享，多啲 share 我哋啦，係咪先？屌喂，咁撚狠定會屌共產黨，得翻賣 video 嘅啫，屌你啫，仲有邊啲會屌咁樣樣屌嘅啫，係咪先？ 冇噶啦！ 唉，所以你話喂。所以咪係延伸翻你，屌你哋要知道，依家我哋講翻我哋本土派要處身嘅咩環境？我真係不怕孤立才可獨立喎、啊！喂你哪怕一日 YouTube 屌將你掃地出門都唔出奇嘅喎、啊，係咪先？可能一鳩停咗咁點啊？屌喂冇撚計啊！衰壞人哋平台人哋嘅，你屌鳩佢啊！屌你老母你點啊？佢係要咁做，你又要 咁啊？佢絕對有咁嘅權利嘅。 跟住你又10萬，跟住又10萬人簽名咯，十萬人簽名，而白宮聯署，屌你老母要徹查 YouTube 咯。所以我呢個屌嗰啲簽名，其實我屌我唔啱啊！老實講，我從來未撚簽過啊！嗰啲簽名 冇撚用嘅，其實屌你樣樣嘢簽啊，就搞佢咪好撚唔得閒。 好啦，咁啊回港講翻啦，講翻。 讲翻今日先啦，今日其实系21号嚟噶。 咁废卵话，寻日屌你老，冚家铲！你即系喂讲咁阵先讲，即系你想讲，寻日系4月20号啊？ 系仲4月20号。 屌废话嚟，今日21号，寻日梗系20号啦，听日22号添。屌你老，真系冚家唔家铲！你真系唔好俾郁文知我哋咁做节目。你讲420日子，420啊，即系国际大麻日系嘛？ 呢啲你熟啲。 屌你！黐線你咪亂鳩講嘢，大佬呢啲喺香港未得合法嘅，咁啊420就俾公認為國際大麻日，咁所以咧420咧亦都係呢一種受爭議性植物嘅一個別稱嚟嘅420呢一樣嘢，所以就420啊有日字喺網上面嘅術語啊都係等同大麻嘅，咁當然大麻呢一樣嘢已經喺度有一個爭拗啦，咁我自己本人嘅立場咧就係話大麻唔係毒嚟嘅 ，OK？ 大麻唔算係毒品嚟嘅 ，OK？ 啊，咁你話冰啊、安非他明啊嗰啲係啦，咁大麻唔算係嘅，咁即係咁樣啦，即係我，所以我永遠都話唔係爭取大麻合法化，係為大麻而平反，冇錯啦， 從來應該係合法嘅， 從來都應該係合法嘅。 只不過你哋非法咗， 即 係 你唔好諗，喂嗰一樣嘢攝取咗，會導致你有迷幻嘅效果咁啊，嗰啲叫毒品。咁如果係咁樣，即係啤酒啊、白蘭地啊嗰啲，全部都係噶啦。 絕對係啊， 嗰啲都係 快啲添啊，俾你知。 係啦，嗰啲仲提煉過添，屌你老屎，你唔撚大鑊啊，係咪先？仲蒸餾過添，咁你係咪禁酒精啊？冇啊嘛，咁就有陣時啲嘢，所以永遠都係。要同大麻平反，咁好似都有個女仔喺香港有個 係啊，準備話出嚟選， 想出嚟選。嗱呢一個咧，我都預告下呢一個咧，如果可以嘅話咧，如果佢真係用呢一樣嘢，我會請佢做嘉賓，因為呢啲屌你呢啲議題夠撚膽人講啊！冇啊，真係冇啊，即係我未聽過有嘅，有冇網台主持或者係討論過呢？大麻合法化呢樣嘢， 冇 嘅咁啊，冇，哎咁唔好冇唔好理啦，咁即係如果真係佢選嘅，真係要聯絡下嗰位女士，睇下上嚟做就嘉賓，都係幫佢哋 一定有票嘅啫，我唔肯话，屌真系教你哋啊！一定大紧派隐藏票，屌你真系讲笑，就话依一样嘢又唔好讲得太长远啦。即系依家喺度讨论紧，话一国两制系咪？哇，已经屌你已经系荡然无存啦！你觉得一国两制系咪已经荡然无存啦？ 根本从来未有过。 屌你老母，从来都未捻有过啦！即系计得埋条计落条数，屌你老母閪！喂，依家话可以，喂你中聯辦你可以管，即系喺立法會有發言權。你老母你九七唔撚講，九七前你唔撚講，屌基本法起草嗰陣時你唔撚講，嚇、啊、戴卓爾未撚撲親嗰陣時你唔撚講，屌你老母係咪先？你嗰陣時講啊嘛，屌你老母中英聯合傾中聯合聲明嗰陣時講得埋啊嘛，之後嗰本基本法屌你老母你哋中國可以干預啊嘛，屌你老母閪！ 嗰陣時候唔敢 sell 得啊！ 嗰陣時你唔撚 sell， 咁梗係慘！哇，全撚部個規則都係你哋輸打贏要啊嘛，所以咪講緊喂，屌你冇撚計噶！喂佢，所以你話喂，屌呢一個議會你仲選唔撚選？所以唔撚係已經係講撚翻係，你話講翻搶功能組別呢個問題啦，你去撚翻。喂，就係講撚緊，屌你喂！你依家個你一投一路投訴緊個制度係有問題，而喂上年我依家講係上年嗰個抗爭，屌你亦都大家同大家講完撚咗噶啦，屌你上年嗰個修例嗰個運動， 區議會選舉之後已經完咗噶啦嘛， 區議會選舉之後已經係完撚咗噶啦，冇撚辦法，因為屌你老母，因為嗰一日喺簡單講喺區議會嗰次已經收割咗噶啦。哎，会唔会容易明啲啊？收割呢一样嘢咧，我2014年占领区第一次听翻嚟嘅收割呢一个运动嘅成果。喂，喺区议会选举已经系将呢一次嘅运动个成果收割咗噶啦！屌你乜系，已经系收割意思啊，已经系觉得收成咗啦，明唔明意思啊？ 嗯哼，系啊， 即系你唔好偏向咗，哦收割咗呢啲咁嘅和道，呢啲咁嘅小麦做咗人血馒头，唔系去呢个方向啊，永远都系政治都系咁卵扑街噶啦，屌同你讲，屌你老，就算你冇今次运动，你之前嗰啲嘅激进派嘅选票，全部都系手足堆砌出嚟嘅，屌你老，嗰啲血与汗堆砌出嚟嘅，点解个今次屌更加活生生、更加血腥嘅嘢啫？屌你，系咪先？喂你喂，以前屌我做过嗰啲位噶啦，屌你咯！嗰阵时系咪先？即系喺旧组织嗰阵时想我出嚟选咪点啊？咪多啲游行示威，攞个咪，屌你咯！口罩都咪一齐戴，屌你！因为点解认唔到你个样就扑街噶啦？一定要间唔中啊，发个佬啊，俾人拉下咧，咁啊会有。咁啊會 光環噶啦， 咁啊會有光環，咁下次選舉就掂噶啦！屌你老，成日恃緊住呢樣嘢啊嘛！而我同你講，全部激進派組織都係做撚緊呢啲嘢噶嘛，全部係源自一脈嚟噶嘛！撲街！我第一個標題就係講一國兩制信唔撚過噶嘛！唉、哎，屌你！噏下，屌第二節啦！依家屌講到好似冇乜撚嘢講，淨係喺度屌共產黨。我第二節回嚟再講話一個兩隻龍係基本法，仲信唔撚信得過？講埋依兩樣嘢先。 好， 休息一陣。